哇哇哇打到黎姿，太阳是最后一百个皇帝。 这个太阳是最后的一百个皇帝啦，即是昨晚第一晚啦，就接听大家的电话啦，今晚是第二晚啦，好废话啊你哋。 我真是你知我正晒我酝酿紧开拖打你 佢。唔係我有原因。 你可以我打起上去唔够你打。 我讲下都讲得自己废但我有原因咁讲嘅。我觉得呢昨日有啲搞 get 王啦，有啲叫做责任王啦，有啲叫做俾人炒王啦。 嗯。 我觉得有时帮人玩配对都几好喎。 配对系咩意思呢？ 佢缺乏咗呢个嘢，佢喺呢个王，我哋夹硬就搵一个 match 佢，然后佢哋两个咪揼揼冚咯。 好啊， 你明唔明啊？ 我明。 玩下玩下呢我哋就多人㗎啦嘛个铺。咁呢我就可以呢即係以后你朋友里面有咁多种咁多种人啦。 嗯。 将我哋介绍为朋友啊。 係即係譬如。 明唔明啊？ 我明譬如挥霍王有一日可能娶到悭剑王佢哋咪唔使冇晒钱囉。 係啦，如果我哋搵到个挥霍王搵到头先日本啊。 啊悭剑王。 悭剑王啊我哋。应帮我哋撮合朋友啊！ 嗯，哇，好玩喎、啊，真系可以开个 party 咁样啦！ 即系我突然间谂起，我唔系废话啦，我突然间谂起可以即系玩下玩下，我哋人咪会多咯。 系、啊，我自己打翻我自己先，我打好嘢、啊， 冇、 啊、 人打你就得啦。 咁啊系，我日日都防你嘅，你都未到。 好啦， 系啊， 接电话啦噃。 嚟啦喂 ，Hello， 你叫咩名啊？ 贵， 你叫咩名啊？ 阿 姨 啊， 阿姨啊。 系啊， 阿姨你系乜王啊？ 系咪职业电台打电话手啊？ 呢个得意啊，听到住。 你系够，你系够恩皮啦，点啊？ 咩咁得意啊 ？Surround sound 咁咯。 Surround sound， 你唔系识个收音机嘅咩？ 我用 headphone 听住嘛。 哦，我哋系过嚟用 headphone 听住啦，好叻咩？谂咩？ 点啊，阿姨？ 我系格价王。 格价王， 点样格价王法啊？边方面格价你啊？ 买咩都会格价。 点啊？即系一间超级市场嗰卷纸卖7.9，你就去匀香港所有嘅超级市场格。 系啊。去过真系噶，去完呢间去 嗰间 睇下 边间 平啲先 买咯。哦，即系你真系会走匀全香港即系市场定系同区啊？ 全香港噶嘛，咁你啲百蚊啊？ 喂，不过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即系分别几大呢？ 分别有 即系如果真系俾 好大个， 唔系即系你要搭车去噶嘛嗰样嘢？ 唔使啊，咁你同一个商场里面可能已经会有三间嘅。嗰啲买嗰啲嘢噶啦嘛， 即系你格价个原则就系将嗰个距离拉近佢嘅，唔好用个运输费 cover 到。 咁梗系啦， 如果唔系隔篱做咩吓？喂，咁你都算唔离谱喎，有啲真系咧，因为深圳嗰度平咧，就搭百几二百蚊车上去买噶嘛。 你都唔算离谱，我识咧个朋友过百亿身价， 系 佢每日就叫个司机周围格价。然后佢啲有钱都喺度啊，真事嚟噶。 架车都几千 CC 嘅， 我百亿身家，中华有几等系佢嗰啲啦。 啊，果挺， 果挺身家喎。 哦， 佢都娱乐嚟噶，其实真系噶。 系嘛？ 所以我觉得好大满足感咯。 佢唔好做笨仔，根本自己想啫，其实。 咁你咧，你系咪因为咁咧？因为你本身即系经济能力唔好，中意格啊？定系你有条瘾啊？ 唔系啊，咁你唔觉得买 只 平啲开心啲 嘅 咩？ 嗯，即系都系 贪铺瘾。咁啊，周围介绍朋友咯。 唔会隔自己有自己隔，你有时 即隔到个价正，哇平抵，咁你咪介绍俾朋友啊？ 咁一日用品使介绍俾？ 唔系嘛，我都想知喎，边只 系啊？ 厕纸啊？ 你答得出我今期茄汁豆边罐最平？我话你咧， 系啦，你隔啲咩 product 先？ 系咯， 咩都隔噶，譬如买衫嗰啲又隔啊，譬如沐浴露啊，乜乜水啊嗰啲咩都隔噶。 你最劲试过隔个价系两个地方系总共争咗几多钱啊？ 最劲应该系如果超级市场嚟讲对比唔会真系太大，但系譬如你买衫嗰啲咧，可以对比几百蚊。 即系同一件衫啊？ 系啊，街头同街尾可以系完全唔同价钱噶。 即系570/70咁啊？ 边条街啊？讲嚟听下，我都想知 道。旺角里面嗰啲商场会系好夸张咯，有啲飙到个价。 哦。 咁你格价之余，你有冇话咧周围搵朋友去希望买多一样更加平嘅嘢？有啲好兴噶嘛，即系买只表都问问。 会噶， 全香港所有人边度最平啊嘛，系咪咧？ 会噶，譬如买只表系行运嘅，行旺角、行尖沙咀、再行铜锣湾咁样，跟住边度最平先会买咯。 嗯，咁但係你冇咩？ 一件衫咧，雖然好中意，好中意，但係都係睇到應該有嘅，咁樣去睇到睇下，先再平先至會再買咯。 嗯， 喂，你自己而家自己做緊嘢定係使緊屋企錢噶？ 使緊屋企錢。 哦，你零用錢多唔多？ 唔係好多。 哦，即係所以先養成你格格。 可以咁講咧。 哦，咁你幾時開始做嘢啊？即係你仲有排讀啊？ 讀完書咪會做嘢。 我知你仲要讀幾耐啊？ 我諗應該讀埋今年啦。 我讀埋今年你就搵嘢做啦。 嗯。 咁你即係一路搵嘢做嗰時候都周圍隔下啲人工高唔高啦。我驚你慣低嗰啲啦，我驚你揾 啊！我揾到份工好抵啊，1600，仲係七個月先出1600啊， 1800嗰間， 打嘢啦！ 好啦，多謝你嘅電話，阿爺， 好啦， 拜拜。喂 喂 喂， 你叫咩名啊？ 周怡 吓咩啊？ 我叫周怡。 周怡啊，系 咩料啊？周怡， 我系地球上最强嘅沟唔到女生物。 啊，难为你讲得顺啊，好嘢、啊！ 沟唔到女王啊？ 沟唔到女王 嘅生物 嘅就系王啦，系啊，咁先就你点样沟唔到女法咧？ 你介唔介意话俾我听？你形容下你嘅外貌高度啊，年纪啊？可以唔讲嘅，即系觉得 外貌就一定有衰过百两金噶啦。 哦，衰过百两金，咁好靓仔喎、啊！你咁讲我就我觉得 好有 character， 好有型喎、啊！你 高度嘅话就普通通啦，但系个样又一定靓仔过佢1000万倍啦。 靓仔过定衰过啊？ 衰过嘅1100万倍， 衰过百两金1100万倍啊！ 系啊， 咁好有 character 啊！ 好靓仔， 你几封上嚟睇啊？分分钟啱使我介绍你做性格 演员，你啱使添唔系啊？ 我唔识做戏噶，但系 哦，咁掂啦，喂，咁 就系 唔识做戏先至有 戏拍，金星咩？ 系 咯，你觉得佢识？ 冇错，喂，你话你矮，你有几矮啊？冇我咁矮啊？你 你几多尺啊？ 我5尺， 我 六咯， 都有嘅。都一样噶啦。 哦，咁我濑嘢喎，5尺6。哦，咁除咗你5尺6个样差过百两斤， 最差劲嘅男人亦都系地球上 系 最强嘅差劲男人咯，都系 最强嘅差劲男人。 咁你差法先嗱，你冇嗱嚟头先又讲咗你外貌先，我逐样攻破你先啦。你有丑样个百两斤109000倍，咁呢个你唔使担心，你寄张相俾我，我就介绍你做性格演员，睇下有冇戏啱你。OK， 好啦，你话你高度5尺6唔算矮。真系唔算矮，好标准，以香港男人。好啦，而家讲下你嘅性格先。 我嘅性格就系比较沉默寡言。 沉默。 啊，寡言。 寡言。 多愁善感。 多愁善感。优柔寡断，想想话。 喜气中亦都带一点嘅沧桑。 喂，好正、 啊，好型啊！我觉得你啊。托晒腮嗰时候、啊。 喜气带点沧桑。 你发型又如何咧？ 发型就喺呢一个咁混乱不安嘅时代，亦都显现一种平凡嘅优越感咯。 喂，你点闪啊？ 喂，你讲嘢，你讲嘢已经好灰鞋啦。 系咯， 凭灰鞋呢又已经沟到女啦。 系咯，你睇我两个。 所以而家系我样嘅问题啦，唔系我灰鞋嘅问题嘛。 喂，你出力喺灰鞋嗰方面表现出嚟，咁啲女仔可能会俾你即系氹到嘅。 系傻啦，灰鞋呢家嘢点轮到我啊？ 好啦，咁而家你讲完性格啦，沉默多。愁善感，唏嘘大点沧桑， 系发型又好长，我哋 有冇啲负面嘅，即系再负面嘅咩咧？譬如孤寒、咸湿，有冇呢啲啊？点啊？ 咸湿呢样嘢就都系应该都系可以选择系，都算系啦 吓。点咸法咧？咸到嘅程度点啊？ 呢个世界色情领事会嘅会长兼顾问。 世界色情会嘅领事长会领咩会会长啊？ 啊，系咯。 即系入咗啦， 即系未入嘅，冇呢个会嘅，我作出嚟啫，咁就即系基本上即系我咸湿程度系可以咁样嘅啫。 嗯，咁你除咗咸湿之余，有咩缺点啊？你觉得？ 缺点啊，好黑咯， 好黑皮肤。 系啊 ，OK， 皮肤黑， 有冇刘青云咁黑啊？ 再要黑过刘青云，接近呢个力度。 就接近力蘇， 喂！你講嘅笑死人啦，真係 力蘇明明白過劉青雲， 你有乜理由溝唔到女啫？ 係咯， 我都俾你氹到不知幾開心嚟噶。 真係溝唔到，如果溝得到嘅，我天打雷劈。 咁你而家幾多歲啊？大概 係 大概 22歲。職業咧？ 哇！你把聲真係唔似22歲喎嚇。 一個揾都係咁樣講噶。 你職業咧？職業講介唔介意講啊？ 男模仔咯。 男 咩叫男模仔啊？ 即是做啲善后善终嗰啲工作嗰啲 咯。哦，我即系殡仪馆嗰啲啊。 系啊系啊。 即系嗰啲即系人哋嚟，然后你就成班人坐喺度，有个法师，然后你就咁 啊。有帮佢又化化下妆啊，有时候帮佢抬下啲棺材或者起金塔啊嗰啲咯。 哦，咁你生活圈 系咪因为个职业咧？ 系咯。 唔系啊，我平时即系都系平时啊，年轻人咁行下卡拉 OK 啊，去下睇下行下街啊。 唔系因为啲女仔系咪因为惊咗你个职业咧？ 我冇同佢讲话我职业啊，佢一见到我嘅我即刻掉头走啊！ 咁快啊！ 即系街头见我街尾走，我仲惨过俾拉登追走咯。 哦，但系你好好笑喎、 啊！你咁好笑，得我啊！ 我家兴合合想除衫、啊，真系好高兴喎、啊！我 咩咁多谢晒添？ 喂，你写低我哋广播道地址啊，九龙广播道三号。 系 啊，你写低你寄幅相俾我。 等我一阵先啊！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 我冇， 唔系你记得嘅啦，系咪你咁都记唔到啊？九龙广播道 三号 ，at 听俾吴君如， 系 ，OK， 吴君如小姐收娃娃打到嚟，一定要睇。 到自己睇嘅时候，你要准备整一支白花油， 仲有咧， 或者止呕剂，又或者叫其他教白车。 冇得捞啊我， 系啦，唔系你咁好笑搵你做节目啊， 系咯， 得走得噶啦， 走我唔捞啦我去做翻你嗰个南和仔， 你咪有冇氹开噶啦，我真系上嚟做噶吓， 系啊， 真系啊， 唔系你写几幅相俾我睇先啦，即系做唔到。 样衰到真系连救护车，我谂同你急救都唔点啊！真系。 问题系你试过曾经尝试过沟过几多次女，而真系沟唔到嘅先。 461次咯。 461次。 261。 200肯定。 肯定绝对 ，exactly。 exactly， 正啊！你咪打嚟搞 gag 噶， 系咯？ 其实你咪搞，你系咪搞 gag 王嚟噶？ 你搞天王啊！ 我真系我有证据，即系我真系沟唔到佢，我发誓啦！ 唔系你嗱所好啦，又开始即系我哋抽丝剥茧啦。你初沟女嗰阵时候，那个态度系点先？即系都系问人攞电话，请人食饭系嘛？ 都系咁样啦。 倾下偈， 然之后话我哋可唔可以做一个朋友啊？跟住话唔好意思，因为我接受唔到你个样咁样。 真系有咁直接？ 有啊，我试过直头咧喺某间餐厅，而家就已经执咗啦，应该讲唔讲得名噶？ 讲 得，未执紧啊！ 喺农场餐厅嗰度，之后同佢倾下，跟住佢兜即系一兜个水咁样淋埋嚟。叫我清醒，叫我以你咁嘅样，唔好话我只狗嚟中意你都冇可能啊！ 哇，唔系啊嘛，攞水 就淋咗，叫你清醒啊！ 清醒， 清醒啲啊，兄弟！阿忠儿， 首先冇人叫我将边个纪录入去呢个世界健力士肌肉大全， 真系 真系咁强，我真系未。 唔系你有冇兄弟姐妹啊？ 冇噶，我有毒噶。 你有冇兄弟姐妹噶？ 系喎。 你爹哋妈咪系咪一齐住噶？ 唔系噶， 分开住噶。 我出世，我妈咪就过身啦。 系 哦，咁你同屋企好唔好噶？话啲感情 都唔好啊，同我啲狗仔好咯。 哦，即系你有养狗嘅。 有 哦，即系你投射落只狗度，啲感情。哦，咁你有冇去下嗰啲乜嘢啊？文娱中心啊，嗰啲咩康乐中心 都去过，一见到我样就离开19000尺。 你有冇参加童军啊？咁 唔系，我想去呢个当军咯，但系。即系参加同军，我唉以前细个未参加过，我冇理由咁细个，即系8、9岁又追女仔噶嘛。 哦，唔系你细个嗰时啲同学点对你啊？ 系咯， 定系你细个已经算 都会你百般凌辱、百般奚落啊？ 百般凌辱、百般奚落，好嘢啊！你下下出楼成文啊 ，A 区大点装装啊，沉默， 沉默之中亦都会带一点嘅老实。 你云达真系俾你搞到佢哥把车啊！我唔使见你个样 子。哇！你见我个样子话，你就明白到咩叫汤白鹤咯？你知唔知啊？ 汤白鹤， 即系啲呕啊！真系。 我识。好啦，今晚俾你搞到你鬼唔安心。嗱，你记住啦，忠贤，记住 send 幅相嚟啊！ 嗱，你记住啊，忠贤真系咪俾我同你一齐做节目？ 唔系，嗱，你俾我睇一幅相先，同埋你唔好整蛊我。 嗱，我发誓，嗱，我 即系你又唔好搵张真系，其实唔系，即系唔系你。 我坚力，我打呢个电话嚟，我主要嘅目的就系讲话，我绝对系沟唔到女，系地球上最强嘅沟唔到女嘅生物。 嗯嗯。 咁其實做人係咪一定要溝到女咋？即係如果 係跑舞仔種種啫。 哇！你自己 呢個諗法又唔 你自己做呢行，你睇透人生 係咯 嘅。 係啦，咁如果第日邊個，如果我 hand 咗邊個同我拎相啊？ 揾個契仔咯。你每日都對住啲生離死別，你都應該淡噶啦，對呢啲嘢。 嗱，但係即係只不過始終有時候喺即係夜難人靜嘅時候。 就扮般唏噓啦， 即係點解唯有拎住一支酒好唏噓咁樣喺閣樓嗰度飲，然之後就即係扮下劍客啊，扮下浪子咁樣，即係成個天涯孤客咁啊，即係成個 扮下劍客同浪子係嘛？ 係咯。 好掂啊你啲啊，好啦，总 系啊，真系好型噶，啲毛巾又流晒，就喺度拎住把木剑咁，哇，成个功夫武当噶嘛，真系成个。 总之啦，嗱，你唔好讲咁多，你真系寄幅上嚟，打千祈唔好整蛊啊！ 即系点为之整蛊你 知？即系我点知啫？你而家可能讲完一大轮嘢，可能你唔系真系咁丑样，你系打嚟同我哋嗲下或者玩下咁样。你又揾咗真系揾咗你啲朋友啲相俾我，或者揾咗八两金啲相俾我，你咪整蛊我咯。 我咁唔会揾八两金文嗰啲相俾你，揾我自己张相。但系有啲人即系点解有啲人就话我即系评价就好贪 钱。唔系嗱，你揾你一生平里面最靓仔嗰张，同埋你生平里面嗰最肉酸嗰张。 哇！我自出娘胎好肉酸噶，到我而家。 你唔好咁睇自己先，你俾我睇睇先啊！ 我只不过 如果我真系搣开封信，好似。吸咗碳追毒一樣， 唔係呢一個仲勁過碳追毒或者砒霜毒，即係總之 我先下呢個決定好唔好啊？ 只要能夠將我張相拎到去美國， 總之我覺得你唔好灰心咯， 可以平息呢一場戰亂。只要我將呢張相俾拉登睇嘅，我必定會暴斃。 即是不用打是吧？即是拿封信之后就自己反眼是吧？ 不知反眼，什么都反晒，又反胃反肚，什么都反。 得了，你自己不用那么激动。 我很激动，是吧？ 总之我们帮你想想计好不好？ 希望跟他做节目，我真的很想好，即是你是我的。 如果你被我们选到上来的话，你一定可以跟他做节目，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忍受。 拉登咁毒都死， 你留份嘢我咯，我最好啲啦。 嗱，总之你而家咩啦？你而家就寄封上俾我先啦。然后我哋会商量下，可唔可以即系你会上嚟？咁你上到嚟咪台同我哋做节目咯。 做节目继续，然之后再长做长做落去咯。 冇错啊， 冇错 啊。 好，拜拜， 拜拜。 风吹着脸，由不得我拒绝。你是总不停顿的一个瞬间，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我再好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抱无限，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离开深邃，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离开水位，这些情意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你的气味，若能残留一点。感觉你的气味，我打着我的脸，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深邃。 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哇哇哇打到黎姿，太阳是最后一百个皇帝。 我未试过见到阿泽做节目系笑到掟咗个 headphone 走啊！ 我嗰阵可乐，我话你听，我争啲死嘅啫。 唔系，即系我觉得佢好精警啦，讲啲嘢。 系， 我觉得真系要袋落袋咯，嗯、即系浪子一样咁样喺个角落头，唔系喺个角仔度饮酒咯。 同埋百般嘅凌辱啊，嗰啲 系咯，沉默中带点老实、啊。点解沉默中带点老实？ 系咧， 好难啊！呢啲境界嗬， 沉默中带 即系佢啲浪子同埋剑客先做到。 即系我哋啲普通市民系真系 领略唔到啊！我觉得佢层次好高咯，境界。好，我哋继续接听我哋嘅电话啦。 嗯 ，Hello， 喂你好啊， 喂你好 啊， 喂我叫小梁， 小梁啊， 系啊， 哦， 喂张杰见住过佢，真系唔可以用沟女王，沟唔到女王形容，系一个惨王啊！ 惨王啊！你觉得？我觉得佢应该系搞 get 王啫。 系咯， 系嘛？ 系咯。 但即系不禁勾起咗我点禅心？呢、這个世界真系好多不幸嘅人。 系。 好多咩话？ 禅心 嘅人。 好多不幸嘅人啊！ 系啊。 咁你咧？你自己？ 我系巴士王。 巴士王。 巴士又点能够系王咧？我又想问啦。 你揸巴士 嘅？我绝对唔系，我嘅职业同巴士完全冇关。 系。 啊！我平均每接三个电话，有一个电话系打电话嚟问我由边度去边度，应该坐咩车。 哦、啊， 你系即系询问线热线嗰个巴士询问线嗰个人。 喂，点解你又咁熟啦？ 喂，我都唔知点解，有时一啲嘢，而家兴趣呢啲嘢冇得讲。 唔系你真系攞本即系嗰啲巴士书嗰啲路线嚟咪噶？ 喂，可以系咁讲噶，你知唔知人哋去厕所睇报纸，我去厕所就系睇地图。 点解你又咁有兴趣咧？你对啲 number 有兴趣，定对香港地形有兴趣？ 香港地形有兴趣，呢个可以解释到。 哦， 咁、 哦、 但系你 嗱，即刻考下佢啊！我而家喺广播道上翻太子道搭几号？ 喂，208都应该 OK 啩？ 嗱，等我谂下先。 系啊，好嘢、啊， 好嘢、 啊！ 嗱、啊，呢个钱啊，嗱，我由美孚想去柴湾又如何呢？ 哦，我会建议你坐102去到呢个筲箕湾转白嘅。 哇！恭喜嘅嘢坐佢喎，哇，好嘢喎！ 哥仔喺咩啊？真系喺美孚坐去嗰度。 唔系，但系哥仔你系咪知啊？佢岌头喎。 阿礼都知啊，即刻 系咪啊？系咪真系啊？ 哇，好嘢！ 喂，咁 咪咗几多年啊？ 我咪咗大大话话都廿年噶 啦。 哦，你几多岁啊？ 24。 吓，四岁开始唔读书就咪啦？ 喂，绝对唔系，呢啲嘢同读书冇冲突。 唔系你咁中意咪呢啲咁嘅number 呢啲图啊？咁你冇谂过自己想揸巴士嘅？ 你绝对冇啊，因为呢个唔可以作为一个终身职业嘅，对我嚟讲。 点解 咧？ 因为你有一份更好嘅职业啊嘛。 系冇错，我要啲刺激啲嘅嘢。 你系做紧咩职业嘅？我想知道。银行好刺激啊！ 即系嗰啲金融买卖嗰啲啊。 类似啦，类似啊，类似。 哦。 哦，即系几分钟有一个价位嗰啲。 哦，咁又冇咁。 即系打晒嗰啲胎咧，松晒嗰啲 啊，几廿万上落 嗰啲啊， 打面嗰啲啊， 犀利嘅 吓， 未到三师兄咁犀利嘅， 未到咩话？ 三师兄啊，即系嗰个阿 鸡啊，系啊， 哦、 啊， 喂，咁你而家自己本身嗰个巴士个知识有几多个朋友系知道，系个个都知嘅， 系个个都知嘅，冇。 咁你唔会好烦嘅咩？ 冇啊，做下电视啫，当系。 咁你有冇买嗰啲巴士模型仔咁翻屋企玩噶？唔关事嘅。 通常我都唔会嘥钱喺你身上嘅，通常我每到生日就有几架噶。 哦，喂，你几时开始嗱？你话研究咗廿年啦，即系你几时开始突然间擘大只眼，即系觉得话呢个系一个兴趣咧？即系一定有啲嘢童年刺激到你，你觉得咁有兴趣知呢样嘢嘅？ 原作翻到1981年嘅时候，我阿妈响呢个恒生银行攞咗本日记簿，里面有几百条巴士路线，我就系咁开嚟睇，完就开始好想去坐。 系喎， 当年恒生簿仔嚟噶嘛？ 系啊， 唔系大本嗰啲嚟噶嘛？ 但系有好多系流噶嘛，里面嗰啲发觉原来你出到去先知道呢个世界系呃好多嘢呃人。 唔系流，可能佢改唔切。 系咯，改唔切咯，就系、是、唔知佢点解摆喺嗰度。 我都记得我妈当年有个恒生嗰啲簿仔，中间摺住条丝带嗰啲嘛。 系啦，冇错冇错。 系咪真系有11号巴士嘅咧？ 系嘅，有好多11号巴士嘅。 咁11号巴士喺边度？ 大坑道。 你要 丽德村嗰头系嘛？ 11号巴士，九龙嘅11号巴士。 坑嗰个系咪丽德村大坑道嗰度？ 系大坑道喺中环。 系啦。 咁啊，九龙十一号巴士咧？ 呢个黄大仙去啊，应该系黄大仙去佐敦道啊。 哇，佢好犀利啊！好嘢，好嘢。你唔会话答埋 佢？佢起码我阿光仔知，礼知，我知。 嗯。 即系问佢啲答案，我哋都知。 香港嘅巴士最大嘅 number 系几大咧？ 应该就系九七三。 九七三系边度？去边度啊？ 赤柱嘅尖东。 哇！呢条友真系离谱嘅，喂，九巴太子都冇你咁劲喎。 喂，唔系噶，唔系噶，九巴太子就唔需要知道咁多嘢啦，佢先知道银行有几钱就得噶啦。 啊，好劲、啊！ 喂，你有冇谂过咧？你细个将呢个兴趣发展到而家咁熟悉，但系有冇谂过系？搵钱啦， 系咯， 即系可能会搵到钱 嘅、 哦。 诶，绝对冇，我受到家人嘅百般阻碍嘅呢个。 点解咧？点解咧？ 诶，好明显嘅，你做阿妈都会话呢个系冇前途嘅行业啦，系咪先？ 哦，即系你自己读饱书嘅都。 我读饱书嘅。 即系读饱书去做银行。 系啦。 咁你自己有兴趣。 系啦。 咁你沟唔少女啦？你 系咯。 呢啲环境。 啱啦。 女就唔会想要你坐巴士嘅，女就想要两架车对接佢噶嘛。 你自己有揸车嘅。 我够唔够啦？ 唔系你唔系呢啲喺女面前。好威啊嘛！ 唔系话叫你， 即系 搭巴士啊！ 我哋咁样问你几题，我已经觉得哇好冧啦！ 你喺女面前，你讲个鬼故事揽埋你嗰度啫，你讲巴士去边度边度，佢唔会揽埋你嗰度。 特别啊嘛， 系 咯，而家做人要讲特别啊嘛。 你估边个唔识讲啫？ 系咯， 九七三巴士你都识系嘛？ 有冇鬼巴士咧？请问有冇相传有一个鬼巴士？ 但系嗱，我想问下你，你最紧要知道嗰件事嘅价值啊嘛？你对佢咁有兴趣，你觉得巴士嘅价值喺边度？巴士本身有咩价值啊？ 我唔使做一样嘢都要衡量个价值噶嘛，我平时做嘢都已经好多价值噶咯，仲要兴趣都要咁多价值，做人好辛苦噶。 咁你平均一个啱嘅，我认同嘅，即系有时为咗兴趣唔系一定有啲嘢得着嘅， 解释唔到噶嘛，系咪先？ 系啊， 系。 咁你有冇即系一日收几多次电话，或者平均收几多次电话咧？ 我最多次一日收过23个。 哇！你电话费，你嗰啲电话咪飞线噶？ 哦，梗系啊，系啊， 飞翻公司噶， 飞翻公司嘅。 咁你都得到万千嘅美少女嘅同事嘅爱戴噶啦。 你有冇录一条声咧？如果咁问九龙嘅巴士 系 咁得？ 系喎，系咁咪搵到钱咯。 系啊，唔系呢啲我秘书做。 你讲真定讲假啊？你啊， 梗系讲假啦。 系喎，点解唔得啫？ 系咯。 因为呢啲巴士公司已经有非常之完善嘅设备嘅，唔使我自己再 谂，唔系啊， 成日都搵唔到钱。 喺你嘅朋友之间啊，你要甩佢水啊。 系咯，或者搞个网页，你知唔知？你而家讲紧个巴士嘅线要三个电话啊嘛，或者四个电话啊嘛，你一个电话打好晒全香港嗰啲巴士公司、 啊。啊，老实讲，呢啲网页都好多嘅。 哦，系啊， 系啊，呢、 哦、 个世界有嘢叫巴士迷。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你啲朋友点解仲打俾你啊？因为点解会接23个电话？就系、是、你方便啊嘛。 冇 错。嗰啲要上网，跟住 click。个 internet， 跟住再抄佢网址， 都已经去咗啦， 咪咯。 但系我朋友嘅数目唔足以去平衡到我收支啊。 哦，但系你为咗兴趣嘛？ 系为咗天心嘅，为咗天心就唔系收钱嘅。 咪抛两个 number 出嚟啫， 打几落彩几多 number？ 喂，咁点啊？你而家系巴士王、啊，真系好犀利，我觉得。 系啊。 你做咩长处咧？除咗巴士王，你觉得你为人？ 我冇咩。 你几岁啊？大约？ 我24啦。 24，哦，都好后生啫。有女朋友未啊？ 吓、 啊？有冇女朋友啊？样貌堂堂吗？ 点都有一个嘅。 哦，中唔中意啲年纪大你少少嗰啲啊？ 佢见得就系大我少少嘅年纪。 哦，系咩？通常24岁中意啲28、29噶。 哦，都28、29中意翻啲24嘅。 25啫、 哦， 都系做呢行嘅。 唔系啊，未读完书。 我、哦、未读完，我、哦、仲读紧大学啊。 系啊，仲 最中意听嗰啲巴士路线去边度？ 咩话？佢话咩话？ 好远嘅地方读紧大学添。 哦，即系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嗰啲人， 系啊，我系好基本上一个自由一个人嚟嘅。 哦， 以前都系睇巴士路线啫嘛，系咪先？ 好啦，我哋将你列入呢个档案啦。 好多 谢，多谢你电话，小梁，拜拜。喂， 你好。 哇，好性感啊！ 好 掂 啊！今晚 我发觉呢 两 晚、 啊、 男人多过女人、 啊， 你发觉？ 系啊，真系啊，女人即系冇咩嘢，系悭剑同埋格价咁样啊！男人有巴士又有耍剑啊，大佬，你睇几惊啊？喂，你 浪子 系咯，浪子都有，我唔知啊，浪子添啊！ 我叫阿力啊， 阿力啊， 系啊， 咦，阿力好掂喎，你把声吓， 好 sexy 喎， 多谢多谢， 好 romantic 啊吓，阿力你系咩王啊？ 我系啊建功王， 建功王，咁啊得啦， 你啊真系够细啦，如果你真系有桥嘅话， 但嗱，如果你系建功王，咁即系成日俾人炒啦，或者成日转工啊， 唔系，我有嘢做紧嘅，做 sales 好多时间，好似。 即係好多時間，但係你可以成日去見工。 點解呢？ 即係其實我揾馬力。 是啦、哦、可以咁讲。 喂，讲啲秘诀俾啲听众听啦，建工嘅首缺条件啊，即係衣着啊，谈吐啊。 衣着啊，最紧要个人老实啦，唔好染埋头发啦。起码而家建工一定要，即係你话俾个老细听，喂，我有嘢做㗎。唔系冇嘢做嘅， 即系唔系冇嘢做，等你派米，系我有开嘢做，不过想揾份好啲嘅工咁解。 系啦，系啦。 咁、你系乜嘢行业都去见定系你自己专长嗰样嘢见啊？ 都系 sales 嗰类咯。 哦，即系你系劫王啦，其实。 唔系劫王。 咁你 sales 好掂噶嘛？即系如果你话见工见到咁多，即系你 sell 你自己，就唔系 sales 劫王。 即系好似 sell 即系见工等于好似翻工咁样咯。 你平均一诶今个月见咗几多次工啊？今个月。 今个月啊。见咗差唔多有廿次啊！ 哇， 我呢个月得个三十日，你见廿次， 即系有八日系公用假期， 系咯， 即系六日唔使翻工，你见咗廿日， 系咯， 系啊，有啲 即系你日日去做行街啊，做 sales 嗰时候你就 break 一啲时间出嚟， 系啊系啊， 就去见工， 系啊， 咁但系你见廿次，居然可以有本事一份都唔中。 我唔係啊，有啲你見咗話俾佢聽，喂我過兩日覆你啊，咁你覺得啊嗰、那個價錢啱嘅，咁你咪做咯。 咁你即係冇一份係做過咧？如果係咁講，係咪咧？ 而家價錢都唔啱啊，有咗而家啲市道冇、啊。 即係而家你嘅打緊嗰份係好過你 去見嗰啲 好啲嘅。 哦，咁仲有啲咩必殺技咧？即係除咗老實， 仲有啊！你見工之前你一定要問下啊嘛，問下你係 sell 咩嘢先啦、啊？咁你就 啊佢你見工嗰、那個。广告冇写低话， 而家啲广告好多都冇噶， 系 即系又系嗰啲乜嘢啊？ 营业员 唔系卡数， 咩某大公司啊？ 卡数救星啊！ 即系某大公司，你即系有一次，即系我都试过上去，有一次见到有啲好细嘅公司噶，但系喺某大公司嘅。 哦， 啊上到去话四十蚊一个钟咁样，叫你行喺个街度。 有冇见过突然间上一间牛肉店啦？ 即系点啊？ 鸭店啊， 牛郎， 即系佢喺你都系喺报纸炒嘅啫嘛。 即系写贸易请文员，点知原来系鸭店咁 得？公关咁得唔得？ 哦，咁佢一定有写嘅，咁请咩都要系嘛？ 哦，即系冇试过去到一啲唔对版。 哦，对唔对版嗰啲叫唔对版噶啦，细公司啊，叫你企喺街度四十蚊个钟咁样。 派传单。 吓、啊，派传单，但系你着晒西装打晒呔上去见佢噶喎。 哦，即系又要有个 dress code 嘅。 吓、 啊。即系叫你打呔着西装见 嘅。啊，佢冇嘅。 我嘅冇，即系你以为要打呔着西装嗰份工，咁、你打晒呔着西装去。 系啦。 咁你有冇见过啲？建工陷阱可以提下大家，千祈要小心咧。即系例如咩广告会特别容易系濑嘢嘅咧？ 好大公司啊，一系话几万蚊底薪啊，加埋又可以十几万一个月啊，咁样嗰啲咯。 嗰啲通常都系流嘢嚟嘅。 啊，多数都系噶。 即系佢吸引你去提建啫。 系啊。 即系鱼翁撒网咁样。 或者系传销啊。 咁你有冇串翻佢啊？ 我都有噶。 系咪？你点串佢啊？ 喂，我话你啲工作话咁，即系搵咁多钱，其实都唔使即系登人请啦，即系我话你直接搵啲公司嗰啲 猎头， 系啦系啦，去请啦，即系跟住佢话唔系噶，我哋都要见下人噶，咁我话即系佢嗰啲系传销公司嚟噶，嗰啲系传销公司，佢话我哋都要登人请噶，咁越多人做嘅越搵得多钱噶嘛，我要帮你自己咁样。 哦，喂，仲介绍啲必杀技嚟啊，仲有冇啊？ 你想要咩必杀技先？ 建功必杀， 即系嗱，头先你讲陷阱啦， 讲咗老实啦， 即系着衫老实啦，谈吐啦， 谈吐啊，谈吐梗系当然建功一定要斯文有礼啦， 斯文， 咁啊系好少爆粗嘅，咁仲有咧？ 仲有啊，你先前要准备咯。 准备啲乜嘢咧？你冇得准备噶，你又唔知佢嗰份咩工？ 有你都话你打电话同佢讲嘛，佢见工之前问下佢sell 咩噶咯，咁你对嗰样嘢 哦， 即系做下啲功课， 系啦， 饮下啲开声茶，整两粒大海榄饮下咁样又， 有啲公司直情见到你讲两句就要你翻去等通知啊，咁你做紧嘢，起码有俾人睇到一个人系做紧嘢噶嘛， 哦， 咁第一个反应会系我 你等通知你听日先再我再打个电话俾你啦，咁样嗰啲咧。 喂、你有冇试过即系真系翻到即系一见到工就讲两句就叮你走咧？ 都有噶，都有噶。 都几好，几冇人啊！ 系咯， 打晒胎咁。 你讲三句，你贵姓啊？几多岁啊？之前做紧咩？好嘅， 唔该晒，拜拜，唔该晒咁样。 摆低啲资料啦，啊咁样咯。 哦，就系见到咁啫。 但系依家依个时段，我见过即系有啲系嗰啲招聘日咧。 啊 嗰啲即係可以係嚇親人㗎，可能你要等四廿幾位㗎，即係你等四廿幾個。 我即係有四廿幾個人去見嗰一份工。 係啊，見咗份工。 即係你係坐喺度特牌丑牌睇到第四廿幾。 多數我就唔坐 㗎。咁即係你見到成間公司四廿幾人㗎啦，已經喺度等緊入。 係啊係啊，招聘入啊嗰啲叫。 哦， 哇咁緊要。 係好緊要㗎而家。 喂，你有冇話見工見到上個人咁樣唔見唔得咧？即係你一 唔係啊？你有陣時你做 sales 係行下即係行街，咁你行街都係冇咩嘢做，不如即係見下工。咁我做嘅行業都係去睇下鋪嘅啫嘛。 係。 即係我做嘅行業係幫啲鋪咧裝下籃噶。 装下篮 系啊， 防盗嗰啲， 防盗嗰啲， 咁佢都啱嘅，咁个态度都系即系揾，希望其实揾马揾， 即系揾一个好嘅机会啫，系嘛，正面嘅。 咁未必份份即系可能未必份份啱做吓，你见到份哦想见嘅啱自己做嘅，咪上去见下咯。 哦，喂，好啊，多谢电话 ，Nick， 好， 你系 Nick 定 Nicky 啊 ？Nick 啊 ，Nick 嘅，好啊，喂，多谢你电话， 好， 见工王。好 ，last 一个电话，喂， 喂系， 系女人啊，芝芝， 我系阿 Yan 啊， 阿 Yan， 呢个关于我中意， 哦，多谢多谢多谢，点啊？ 我系学野王咯， 学野王， 系啊，学野法啦， 即系烹饪啊嗰啲啊？ 烹饪就冇学，但系类似嗰啲嘢咯，由细到大， 编织啊嗰啲啊， 唔 等晒嗰啲系陶器啊嗰啲啊， 兴趣嗰啲咯， 例如咧， 幼稚园嗰阵时学过芭蕾舞啦， 系， 跟住大啲就学后风琴啦，继而就学呢个口琴啊、电子琴啊，跟住学钢琴啊，跟住就学中国舞啦，跟住又学过书法啦， 好艺术喎， 佢基本上系艺术中心嚟嘅吓，仲有咧， 系咯，学过画画咯， 京剧你识未啊？ 唔识啊，但系 喂， 有啲研究。 你每一样嘢学到咩程度先？就是、上一堂之后当自己学咗啊？ 唔系，通常最短都会学一个暑期咯，最长嘅就学琴咯。 学八级咁嗰啲啦。 学到七级但系唔合格。 哦，七级半地震嗰啲都弹到下咯， 弹到下咯，但系买咗陈辉阳本琴书都唔识弹。 哦，系佢自己 又好咩噶，好高深嘅， 好高深噶，你唔好理 啦。我哋商台女仔 系啦。 咁学过普通话，学过日文嗰啲咯。 哦，喂，你有咩唔识啊？不如讲。 学呢啲嘢都唔少钱噶、 哦。系你家家仔噶。 系咯，你屋企一定好锡你、哦，公主咁啊，俾你学呢啲嘢。 系咯。 我谂屋企人系好锡咯，但系就我而家觉得自己好嘥钱。 咁啊唔 好，咁你 有 个 你可能会终有一日有用咧。 系嘛？ 你而家系咪读紧书啊？ 我做嘢噶啦。 咁你有冇去教啊？你可以教琴都可以教啲啱啱三岁四岁嗰啲， 唔一定系为咗钱噶，系咪啊？你系一个兴趣嚟都得噶， 系嘛？ 系啊， 我觉得如果真去教琴，会好似呃咗人钱咁。 咁你唔会？ 咁你有冇话学咗咁多嘢，对于你自己嗰个人有咩改变咧？你觉得 有咩改变啊？ 系啊， 冇噶，咪而家识得悭 钱，即系学咗咁样样嘢。总结要悭，即系唔系陶冶性情啊， 所以要修养啊， 系修养啊，性格好刚烈啊，变翻好有即系内涵啊，咁唔系啊？ 冇噶，我觉得系周生都冇将你啦，我连二胡都有学噶。 哦，呢、這个唔奇王周生都有学，系咯，咁仲有咧？ 而家学跳嗰啲爵士舞嘅拉丁。不如我都想学 hip hop，hip hop 啊，教你啊。我而家苦练紧 hip hop 啊， 但系又拉丁又 hip hop， 系啊，即系每次见到， 喂，好贵喎，学拉丁， 唔系去嗰啲系啦， 社区中心咁样， 成班学嗰啲， 系啦系。 喂，你有冇因为咁多才多艺而吸引到好多男仔追你咧？我想知。 冇啊，但系大家都觉得我系咧三分钟热。 冇理由啊，口风琴你都识吹，好叻噶。 你系咩星座啊？ 一系人马，一系狮子。 我系水瓶座噶。 哦， 水瓶座， 系水瓶都系咁噶， 系咪啊？ 三分钟热度啊！ 哦，真系 系啦，有用啲嗰啲咪电脑嘅打字嗰啲咯。 咁你自己做咩职业先而家？ 我做 诶 文员嘅啫。 做文员 系啊， 唔好嘅咋，都系一份好工嚟嘅。 系啦， 呢个时代系一份好工嘢。 系咯， 你仲要睇小自己窒咋咁啊？ 但我每睇完一啲节目，我都好想学一样嘢嘅咯。 哦， 即系我睇完星光嘟嘟嘟啊！咁就好想学泰拳咯，跟住每次睇完奥运咧，都好想学体操同埋呢个蝶泳咯。 唔系好嘅，我觉得 好啊，真系好啊， 我赞同啊，即系唔好谂住嘥钱呢样嘢。 哇，今晚好强！ 即系就算三分钟热度咧，即系我都觉得起码你武将你都系。识到一啲嘢， 但系年纪大就有啲学唔到咯。 唔系你 keep 住啊， 同埋你以为对你个人冇帮助，其实你有咗修养，你自己唔知嘅啫，可能 系嘛？ 系啊， 想学吉他，但系只手指好短。 算啦，你又拉丁又吉他 太短。当你一日唔系就你，当你有一日冇嘢做，你喺街边已经可以表演好多嘢啦， 系咯， 又风琴又跳芭蕾舞。 你睇下点样揣摩将口风琴同埋泰拳捞埋一齐打试下，咁咪够型啦，系咪？ 系啊，同埋咧，我想回应头先个咩沟唔到女王咧，其实佢真系一个剑客嚟噶，因为咧佢玩嗰啲破地狱嗰啲咧，佢又打 咩破地狱 抌地 啊！你知唔知边啲啊？ 吓， 即系佢喺嗰即系嗰啲地方度喺度打一套嘢噶嘛？佢嗰阵时系会有打剑呢个环节噶。 哦，即系佢做仪式，即系举行仪式嘅时候， 系 有破地狱。 其实佢都 是 一个 剑 客， 佢系真嘅，佢唔系呃我哋。 因为佢系男模嘛， 系咯系咯， 哦，佢系一个剑客同浪子，咁有兴趣识佢啊？ 我都有噶， 系咪咧？都话 系咯， 所以唔使气馁嘅， 今晚系佢赢噶啦。 唔系，今晚好强啊！ 今晚好强啊！我 哋未必会拣一个， 未必会拣一个噶。 系啊，我哋要再谂谂啊！喂，多谢你电话嘢。 反而我仲想讲咧，我中意你嘅程度咧，系想当年我冒住同我个好朋友反面嘅危机咧去。 即系个朋友啊，咁点解要中吴君如嗰只啊？ 唔系，去咗 U L 度睇你嘅四面校蛙嘅， 跟住就出完之后就啲朋友就揼你啦。 但我仍然都冇后悔到嘅。 OK， 多谢晒， 好啦，今晚好难拣啊。 同琴晚一样接听咗六个电话啦。 系。 咁六个咧，当然梗系 Zoe 好似好有趣啦，即系大家都觉得以为佢赢出啦，但系我觉得个个都有价值咯。 嗯。 即系好难拣咯，今晚。 譬如最尾呢个文员妹妹，佢亦都虽然。啲人成日覺得文員就係文員，但係佢背後可以有咁多才多藝嘅嘢，呢啲就係生命最有價值、最有意義嘅地方嘛。 咁你唔使唔肯講啦， 好大聲添啊！ 佢都話自己嘥錢，不過我都鼓勵佢，即係揀一樣嘢啦，學到即係利為止咯，即係都唔好浪費時間啦，青春有限啦，所以今晚我覺得其實唔使揀嘅，因為你揀一百個皇帝嘛， 係咯。而家先得个五个， 我哋今晚暂时立晒六个先啦。 好啊， 琴日有一个 total 总共七个啦。 嗯， 咁我哋礼拜五再算啦。 好啊， 拜拜， 拜拜。